第五集，萨格拉斯的恩赐。艾萨拉宫殿最南边的高塔上燃烧着无数能量的火焰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上层精灵的仪式都不会停止。附近站岗的哨兵都竭力不去看那座高大的建筑物，唯恐那里的强大魔法将他们吞噬。在这座高塔之中，上层精灵用带有精致刺绣的青蓝色兜帽长袍包裹着他们枯槁的身体，他们与头生双脚、下半身如同山羊一样的怪物交错站立。这些羊身怪物曾经也是暗夜精灵，他们的上半身甚至还残留着一些精灵的痕迹，在邪恶无数的作用下，他们变异成现在这种扭曲的生物，成为了燃烧军团的一份子，萨特。但就算是这些萨特也已经疲态尽显，他们和身边那些曾经的同胞一样，不得不拼尽全力才能维持住这个六芒星法阵中的魔法。一团炽烈的火焰正漂浮在这座法阵中和施法者眼睛齐平的高度上，火焰的正中是一片永恒不变的黑暗，那是恶魔所在的混沌领域，燃烧军团的君主萨格拉斯的王国。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这些汗水涔涔的施法者，一头怪兽伸展开双翼，用树干一样粗大的四条腿支撑着身体，青蛙一样的脸上突出巨大的獠牙，粗厚的眉骨下面一双火球般的眼睛瞪视着这些渺小的施法者，生满鳞片的头顶几乎擦到这座大殿的顶部。 保持法阵稳定，否则我就扯掉你们的脑袋，从脖子上吸光你们的血。 我能试试吗？ 马诺洛斯咆哮了一声，他对于伊利丹毫无兴趣，只是那双琥珀色的眼睛让马诺洛斯感到有些心绪不宁。阿克蒙德让伊利丹活着，是因为他在伊利丹的身上感受到了某种潜力，而马诺洛斯则很愿意将钩子穿过这只傲慢的小蚂蚁的眼睛，将它挂起来，然后慢慢地将它肢解掉。这是对伊利丹的那个兄长的报复，因为正是马法里奥给马诺洛斯带来了太多的灾难和羞辱。但马诺洛斯现在还无法享受这一点乐趣，他伸出带有利爪的巨掌向伊利丹一指，示意他过来。实际上他只想看看伊利丹会有怎样一个悲惨的下场。伊利丹穿着黑皮短上衣和长裤，将长发束在脑后，大步走向这个恶魔，完全不在意马诺洛斯强横骇人的威势。他比艾萨拉的那个宠物士兵瓦罗森更让马诺洛斯讨厌。伊利丹在法阵外围停住脚步，认真审视巫师们施法。片刻之后，他点了一下头，然后轻轻一挥手，在一个吃惊的萨特和一个上层精灵之间为自己开辟出了一个空位，开始施法。传送门发生了波动，马诺洛斯咬了咬自己黄色的利齿。如果伊利丹导致了传送门崩塌，到时候他把这个可恶的家伙拍死在墙上，阿克蒙德是不会有意见的。伊利丹朝着火焰中的传送门一指，传送门突然稳定住了，马诺洛斯感到的波动消失了，而且这道传送门比刚才更加稳固。马诺洛斯绿色的眉毛紧皱了起来，他很诧异于这个小生物竟然有这样的力量。不等马诺洛斯细想，一股力量突然冲到了大殿，这股力量的源头来自传送门深处极为遥远的地方。 跪下！ 就是你吗？你就是那个做到了人所不能之事的人。 是的，这样做是有必要的。 你很强，但还不够强，还不足以打开这个世界的通道。 我知道一个办法。 说。这是什么？解释给我听。 这是打开一切的钥匙，它拥有强大的力量， 他就是巨龙之魂，就算是在你的火焰地狱中，也能看到他的威力吧？你能清楚地感知到他非凡的能量，所以，你一定渴望着将他据为己有。 是的。 只要有了他，只要你的意念一动，就能杀尽成千上万的生命，他能够将大地上所有抵抗你的生灵一扫而空。但你是否考虑过，也许它正是你进入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能量之源？ 是的，它的确有这样的能量能够打开大门，前提是它在我们的手里。 我有办法找到它的具体位置，知道那头龙把它藏在了哪里。 那头黑色野兽将自己隐蔽得很好，甚至连我也找不到。 但他躲不开我，因为我知道如何追踪他。用这个，这是一片龙鳞，那头黑龙的鳞，非常小的一片东西，很容易就会从那头巨兽的身上掉落。在之前和那头红龙的战斗中，他被击中了好几次。我知道一定能够在战场上找到这样的碎片，所以立刻就开始搜寻。找到这东西之后，我才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。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交给你的朋友们，或者交给你的哥哥？ 因为我应该得到力量和奖赏，我需要不受限制地使用永恒之井的能量。那头龙很强大，尤其是它还拥有那件宝物，但如果有永恒之井的支持，不管他在哪里，我一定能找到他。 哼，然后你就能将那件宝物夺下来吗，凡人？或者他会直接把宝物给你？ 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我会让那头巨兽交出宝物，然后将它带回到这里。 你要将那头龙的宝物带回给我？ 是的。 如果成功，你将因为这份功绩而得到丰厚的奖赏。 没有任何事能够比手捧巨龙之魂站在您面前更让我兴奋了。 这样的忠诚值得奖励。为了帮助你完成任务，你也将得到我的标记，暗夜精灵。 萨格拉斯巫主，您能够降临艾泽拉斯，就是对我足够的恩泽了。我不需要您更多的眷顾。 但我坚持如此。 传送门中射出两根黑绿色火焰形成的触须，马诺洛斯立刻遮住自己的眼睛，而伊利丹却没有这样的机会。而且，就算他这样做了，也不会有任何意义。两股火焰灌注进他的双眼，柔软的眼皮立刻被烧焦了。伊利丹的尖叫声在大厅中回荡，一直穿透到宫墙之外。一切傲慢的表情都从他的脸上消失了，剩下的只有痛苦，最纯粹和最彻底的裂心之痛。绿色火焰还在不断增强，伊利丹伸开双臂，从地面上被提起，脊背向后弯曲，几乎要折成两段。超自然的烈火还在不断地注入到他焦黑的眼眶之中，而他的两只眼睛早已经被烧得丁点儿不剩了。还在维持法阵的上层精灵和萨特们全都不敢稍有懈怠，但也都不由自主地缩起身体，竭力想要躲开还在不断挣扎的伊利丹。就连远处的那些卫兵们也都纷纷后退了几步。突然间，绿色火焰就如同出现时一样，毫无预兆地收缩回去。伊利丹摔落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，勉强用双手和膝盖撑住身体，口中不断发出痛苦的喘息声，头颅几乎垂在地上。之前傲慢无礼的态度，至少从表面上来看，已经完全消失了。 抬起头来，我忠诚的仆人。 伊利丹服从了命令，他没有了眼睛，脸上只剩下两个不见皮肉的黑色空洞， 空洞的边缘能看到裸露的颅骨。萨格拉斯把他的眼球彻底毁掉了。不过燃烧军团的君主用另外一种东西代替了伊利丹的眼睛。现在伊利丹的眼眶里燃起了两团烈火，颜色和刚才折磨他的那两根邪火触须完全一样。绿色的火舌猛然向外喷出，爆燃了数秒钟，然后渐渐平息下来，变成两股青烟，而这两缕烟尘一直漂浮在空气中，没有消散，也没有变得更浓烈。 现在你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，伊利丹，这份礼物对你和对我都很有用。马努洛斯，送他去休息，等他恢复之后，让他去证明对我的忠诚，取那件宝物。 主人，虽然已经给了这个凡人教训，但不该让他自由行动。 他不会单独行动，会有另一个人陪他。那个名叫瓦罗森的暗夜精灵可以担负这个任务。 瓦罗森？ 如果伊利丹怒风实现了他的承诺，他就能够在这儿立足。 如果他背叛我们呢？ 那瓦罗森就会得到我原本打算赐予伊利丹的宠幸。只要瓦罗森将黑龙的宝物带给我，还有伊利丹的心脏。